相信我在这里，我终于要遇见你。虽然你不认识我的脸，但是真爱注定会相见。我忘了要介绍我自己，没有人比我爱你。我拥有全部的周边商品，我有海报帽子和 CD。 我写信给你绯闻女友，见报纸就看拿来拼凑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你。所以我终于来到这里，这一切都是命运。我想着迫不及待的你，想发过墙给你个惊喜。我求求你不要去报警，请不要这样伤心。我不能控制我的情绪，我很怕会伤到我的你。我不能相信你的真相，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。回过头来已经危机了。 填满大海。

干嘛？赶紧出发吧！ 哎，等等我， 全家去赤峰，愉快又轻松。自驾详询0105175-1969。 一样的谢岛，不一样的灯光节。2017谢岛灯光节震撼来袭，9月22日至12月31日，来谢岛享受视听盛宴，感受梦幻奇光吧。咨询电话400-650-3311，400-650-3311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熬不过时间，相爱多年，其实依然遥远。 With tears in my eyes I say goodbye， 谁愿意为爱说抱歉？ With tears in my eyes I say goodbye， 谁愿意为 牵着我的手是你，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。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，从前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？最近我无法呼吸，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避。 Baby， 你就是我的唯一，两个世界都变的愿望，你全都给抛弃。最近我无法呼吸，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避，逃避。

Don't

my world, boys and girls. Let's get the dance started now. I give you satisfaction. 真情可贵。

着你，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。不能再这样下去，穿过爱的暴风雨，宁愿惊喜忍痛地放弃你，也不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。 随身带

有地球太阳还是会绕会绕，没有理由我也能自己走掉。是我说了太多就成真不了，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，解药也是我现在征服下的毒药。你要离开我知道很简单，你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，就算放开但能不能你没收我的爱，当作我最后才明 生活。

哪儿去了？一眨眼不见了，谁把他的线剪断了？你知不知道？你想飞，我明了，你自由也好，我不要。将你多放出一秒，我也知道，天空多美妙，请你我就 你付出了

上同一种口味的蛋糕，不约而同哼唱一段曲调，喜欢这样看你傻傻的笑，好想能这样就白头到老，最好从下一秒。 疯狂， 因为爱情怎么会

是只想幸福，太怀疑和猜的选择让步，太固执而盲目，忘了停下来欣赏自己的无助。呜呜，你那双眼珠，终于我可以麻木，从这里分割出两个国度，挥霍多少时间，折磨多少痛苦，才累积出的领悟。 的那首歌，最爱的 Angel， 我不是王子也会拥有我的 Angel。你学会勇敢，就会遇见你的 Angel。

中再也没有剩下些什么，除了沉默。陪你到日出，把你看清楚。 的楼梯，你送我的毛衣，都很安静地陪着我在这里想你。我的寂寞因为你不药而愈，多么的不可思议。每当我靠近你，我就更爱自己，是一种自然反应，让我相信爱情。我柔软的心愿意臣服于你，我熟悉的旧感情。 是在哪边该下车，却没 是粉红的羽毛，谁捧着都有微笑的眼角，才看他早手心沉沉的睡着，一起风又醒了，那么轻飘飘的走掉。我觉得我是雪白的羽毛，向往着超越自己的渺小，终于寂寞城堡关不了，能带给人心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，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 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今。